8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首先，股市收评，创投概念再现涨停潮。另外也会关注到互联网理财，两成互联网宝宝跑输 CPI。其次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内油价有望迎来近4年最大的降幅。在股市收评阶段，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王鑫一起聊一聊风险保障和财富传承的问题。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案例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股市，沪指涨0.41%，创投概念再现涨停潮。从今天的盘面来看，上海自贸区券商、创投、多元金融、仓储物流等板块涨幅居前，创投概念继续上演涨停潮，九鼎投资、鲁信创投等超过30只股涨停。受学前教育新规影响，学前教育股大幅下挫，微创股份跌停，三雷股份跌幅超过8%。接着收盘呢，上证指数报2679.11点，涨0.41%；深证指数报8062.29点，涨0.75%；创业板报1403.28点，涨0.14%。下面呢，也是就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情况来连线我们的赵立行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好呀，大家晚上好。 这个现在从周五的这个收盘看啊，各方各面好像都是微微的有一些涨幅，但这个是容我们乐观的一个情况呢，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哎，好的，那么本周这个五大指数还都是上涨的，尤其是小板，看这个创业板涨了，周涨幅超过6%，那么涨得最小的是最大盘子的510050，涨了1%多，那么这个，而且这个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周线都放出了巨量，那么上周我是看了偏谨慎了一点， 原因是当时周五上周五这个银行股整体的是这个平台破位，下跌三两个点，这个权重大权重这么跌，我是说这周的上半周至少这个前期要谨慎一点，那么还是收阳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大盘指数虽然银行这五天也没缓上来，在低位横盘盘整，在那个上周五下跌之后，但是其他的就是基本上是给顶上了。刚才说这小票涨的，那么最欢的就跟我今天写的题目似的，我的题目就是这个热点啊，这个如上周啊，这个低价和创投，上周我就说热点是这个低价股风起云涌， 是 啊，这个创投股创投的气势如虹，那么本周这个创投的弱势不改啊，还是现在发散，还是涨势如虹啊，这可能是上周也分析了，可能这一个是利好的幅度比较大，因为这个科创板可能明年上半年至少或者一季度就有可能推出来，这样的话对他们的话就是有很大的利好啊，它是创投资金嘛，它是整个一个就是投入以后就能够退出啊，一上市退出，投入以后就退出，它这就周转开，它的这个利润就会这个源源不断啊，所以这实质性利好，这个不是这个题材问题了啊，所以导致的能够这么暴涨啊，上周也说这个问题。另外它是关键，它还就是一个低价啊，他们包括上海本地股全是这个蛰伏已久或者说连绵阴跌的，都是2-3块、3-4块钱起步的，现在还是低价股的天下，反而这个蓝筹股，这是我就是说的整体还是趴窝， 没错 啊，不光是这个周期性的蓝筹股，还是消费类的蓝筹股，啊，这个原因啊，我也分析就是说，整个一个尤其是消费的，他们股价平均股价还是高，药啊酒啊，另外这个跌幅也小，你看它不像2-3块钱，这都跌的惨极了，啊，幅度比他们大多了。第三更主要的还是这个到什么时候炒什么股，这是业绩报告的间歇期，十月份的公布了三季报，那么从11、12、1甚至于2月这4个月都几乎没有报表啊，理论上说是这个1至4月公布年报，但是很几乎没有，春节前春节2月4号至2月初半春节前1月份根本就是空白，几乎没一直工作，只有到3、4月份才密集了，所以这个报告期没有这个压力，它就有恃无恐，你要是报告期你这么恶炒，几个板上去包括创投的5-6个板啪一公布业绩大幅下降啊，亏损，那他怎么自个儿怎么下台阶，所以主力也不这么玩，所以现在就是空白期啊，那么今天那个券商也有所表现啊，主要是创投，主要是低价啊，但是这周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这个也到日子了，就是这个300645这个叫什么，这个记得号没记着名，就是第一家公布了十送九的预案啊，这个连续昨天一字板，今天一字板啊，那么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到什么时候炒什么股，现在11月中旬又开始了叫高送转，每年都是这时候开始，这时间也长啊，跟那题材股的意思差不多，也得有3-4个月，11月中到12月到1月到2月甚至于到3月啊，快到年报完了的时候啊，这股风才会下去，所以这个高空转也是近期需要注意的一个板块，挑选高送转的潜力，有谁有可能高送转，今天我那个博文也写了几条， 大家详细的可以看，我就简单说一下。第一就是这个要资金，最好是上市一年两年的。 嗯嗯嗯。 啊，没，不是长期已经上了多少次，是出送了多少次的那个，那就今年送的可能性就小点，也不是没有。要资金的，啊，一年半年的，两年的，啊，第二没送过的。啊，他刚送完，去年刚送完，或者前半年刚送完，他这回他也没有什么送的动力。第三是净资产要高， 嗯， 啊，净资产就甭看什么未分配利润，还有这个每股公积金了，那得看俩数，你省点事儿看一个每股净资产，四块钱以上就达标啊，六七块、七八块、八九块更好， 嗯，越高越好。 哎，净资产高才说明他家底儿厚，家底儿厚他才出手大方，他才敢送。啊，你净资产一块八毛的，那他怎么转赠啊？他没那家底儿啊啊！完了，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业绩要增长， 嗯 啊，这个按前几年啊，这不是事儿，亏损的有的是送的。啊，十送十，十送我爸的，我亏损怎么了？亏损我有家底儿，我用老本送。啊，而且今年亏损，指不定明年可能不亏了，所以他亏损也照送不误。 嗯， 但是从去年开始严了，啊，你亏损就得问问了。哎，不知道今年那个章程，反正也趋严吧。就是说，哎，你亏损你送啥意思，是吧？去年说你得说的说的，为什么送啊？另外你有没有那相应的送完了你就未减啊？这个未减值，这叫什么？欲与沽取，欲取之，沽与之，啊，就干这个事儿不行。哎，但是所以今年你这个得要业绩增长的，啊，一定要增长的，这样你送才能有很大的可能送。 嗯， 这也是一个前提，啊，就这几条吧。大家仔细可以看我新浪博客，赵立行新浪博客，啊，这个时间一短也说不全。 嗯，好的，谢谢您跟我们的连线，谢谢。 好，谢谢 、再见。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资讯，下面要关注到的是互联网理财，两成互联网宝宝跑输 CPI。据业内统计，当前仍在运营中的160余只互联网宝类产品的最新七日年化收益率介于1.254%到3.577%区间不等，均值是2.78%。34只产品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在2.5%以下跑输 CPI， 占比21%。其中呢，余额宝的七日年化收益率跌破了2.5%，达到了2017年以来最低值。与此同时，国内 CPI 也连续两个月站上了2.5%的关口。继续关注理财方面，部分民营银行创新活期存款产品收益率超过4%。这种活期保本保息享受存款保险且收益率基本在4%左右的存款产品引起了市场关注，高收益性和高灵活性使它成为了目前理财收益率下行趋势下备受青睐的投资产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8家互联网银行在发行此类产品，其中包括民营银行和直销银行。多数银行除了在自己银行的 APP 上售卖该类产品，还会选择和互联网巨头合作代销。来关注，农业农村部今天表示，明年将开展生猪、苹果等品种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试点。首届全国苹果大数据发展应用高峰论坛今天在江苏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出席并表示，将在2019年开展生猪、苹果、茶叶、柑橘等品种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试点，为整个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应用探索路子提供经验，为创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提供新的动能。再来关注油价方面，国内新一轮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将于11月16号24点开启。机构预测，国内油价将迎来近4年最大降幅，汽柴油价格降幅将会超过每吨400元。业内预计的下调幅度不一，大致区间是在445到470元。按照每吨下调460元计算，92号汽油下调每升0.36元，0号柴油下调每升0.39元。调价过后，2018年的调价格局将变为13涨9跌1搁浅。再来关注网购行业， 商务部昨天表示，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18年双十一当天，全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超过了3000亿元，同比增长约27%，再创历史新高。今年双十一，我国网络零售市场呈现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消费向年轻人和三四线城市居民延伸，品牌消费趋势明显，业态模式更活，配送效率进一步提升，线上线下加速融合等特点。再来关注汽车，特斯拉 Model 3啊，中国预售价是58.8万起，是美国的2.5倍。今天呢，首批中国地区特斯拉 Model 3预定客户收到特斯拉的订单确认邮件，并开始进行预选配。 Model 3在中国区的销售价格也随之出炉，其中呢，裸配价格是58.8万，高性能版本的价格是69.8万，而该型号车在美国起售价仅为3.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4万元。再来关注，运行11年的交强险承保终于首次实现盈利。今天呢，银保监会公布了2017年年度交强险业务情况，显示在运行了11年后，交强险承保首次实现盈利。数据显示，2017年交强险承保盈利为0.8亿元，不过它的投资收益达到了76亿元，经营盈利是77亿元。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接下来进一段片花，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来到咱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预告过了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是风险保障和财富传承问题。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友邦保险的王鑫。王鑫你好。 你好。 今天咱们在这个节目里边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聊关于保险的一些话题。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保险啊，一般会跟大家说，可能作为如果你要买保险，应该差不多会有这样的三款保险，是首先要给你推荐的，一个是医疗保险，一个是重疾险，还有一个是这个意外险，没错吧？ 没错没错， 认同吧？ 非常重要 啊。行，那关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或者聊的这个人群啊，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到，但它的的确确是针对这样的一群人的。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实现风险保障和财富积累，这个好像跟我刚开始说的这三点，跟这个比如说人身安全啊，或者说生命安全相关哈，它可能更关注到的是经济方面或者说财富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就想问了啊，就是保险，我们知道肯定是保障风险，但可能对一个人来说，保障风险最重要的就是人身安全。 对。 那理财这一块，如果说我想做理财，我为什么要选保险呢？我可以比如说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财产品。假如说我今天是你面对的一个客户，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我要理财，我可以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炒股票，我可以买基金，或者我可以做这个互联网各种各样的理财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要选择保险呢？ 是这样，就是浩洋你这个问题啊，让我就想到了我每次去跟客户去聊保险这个话题的时候，现在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大家越来越了解保险这个叫金融服务手段以后呢，他会发现说，真正比如说我们重疾啊，刚才您说的那个医疗啊，还有意外，是一些基础的保障的管理。 没错， 我不知道，就是您之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对应到这三块，你大概的这种感受，你觉得这三块的这个安排是不是在做财富管理呢？ 这个应该不是做财富管理， 是什么呢？ 等于就是对自己人身的一个保障嘛。 对， 对不对？ 其实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于我们关于这个基础保障类的，比如说重疾、意外和这个医疗，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首先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哈，就是作为一个寿险顾问来说，我更愿意跟我的客户们去讲，我们实际上是风险管理的专家。 哦。 对，风险管理的专家是因为管理什么部分呢？是对应那些未来不可控的风险的发生的可能，对应到这一部分风险发生的可能呢，你做未雨绸缪的动作。那这些风险发生对应到的，首先就是人 因为本身在家庭当中，刚才我们探讨的主要话题是说，是通过风险管理还要实现财富的积累跟传承。 是。 那如果真正的在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人的部分实际上是这个收入的主体，其实现金流对于我们去给客户做规划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从各种配置包括企业主一些安排，很多公司能够正常运营，很多时候它为什么有风险，是因为现金流断裂了， 是 对吧？那我们实际上这样的现金流就对应到家庭配置上面来说，我们从重疾、从医疗、从意外这些对应的管理方式，是帮助大家先解决有一些被动风险发生的时候，首先这些风险是我们不可控的， 是 对。为什么保险行业，这也是我特别愿意跟大家传递的一个叫什么理念吧，就是保险行业之所以叫保险行业，就是基于风险不无处不在才有的这么一个行业的存在。所以我们基于对应同样都是财富管理跟传承相关这样的手段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先去做重疾医疗还有这些意外管理。因为一旦有这些情况发生，不管家里面也许啊就是家富五车家财万贯这些都可能哈，但是很多时候可能现金流就不一定能够那么顺畅的有运转，对吧？对， 它可能是其他形式的资产。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实际上是让大家那些比如说可能我不管是存来的钱还是我去其他财富理财通道去打理的钱，很多人说愿意像刚才您说的愿意去炒股票呀，愿意做其他投资啊，其实都是让我的钱运作起来， 是 有持续不断的我认为可能的收益，不管是高还是低，这些可能大家也不会说那么主观，但是对于一个正常的现代人来说，有能力的人来说，大家都知道这都是投资的手段，对吧？那我们能做到的，我现在为什么用那么大的篇幅去谈这三个基本的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最大的优势实际上是基于整个全家的财富累积的基石，就是风险的管控你要先做到头。如果要是风险管控做到一个优先的部分，那未来万一有这个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的情况下，你至少不用动你其他财富的准备通道的钱。 明白了 啊，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部分。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通常就是不管是对高净值客户来说也好，还是对普通家庭来说也好，因为很现实，只要是一个健康的有能力的人，其实不管他的年龄状态还是其他状态，只要是他在一个积极的正常的一个创业或者是服务的状态过程当中，他都会有持续不断的现金流给到家庭。 是。 那我们其实做这种基础配置，就是让这些万一发生这种风险的可能性，那他的现金流缺失的情况下，或者是因为这种风险发生了，那被动的情况一定要去用一些相对的费用来支持的时候，那就通过保险公司来做转嫁。所以我特别愿意跟大家传递的是说，你有再多的资，就是这些财富，你也要考虑这个风险管理才是一个最基本的管理。因为只有这些基本管理做到了，可能您其他通道里面的这些相关的收入啊、收益啊，才有从谈起，才值得期待，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去讲，先有这种基本配置，未来呢，就是对应到真有风险发生，你先把该花的钱让保险公司来花。这样的话呢，你至少有一个安心的部分。那可能对于一些举例子哈，这个人如果他是炒股票，那他可能股市里面有很多自己的选择，不管他是高呀低呀，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客户都赚的叫什么钵满盆满的， 盆满钵满的。 对，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是万一有这种被动需求发生，被动的收入需要发生，那他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做转嫁，那他的股票不管高还是低，他都很从容。 明白了。 对这一部分来说，其实投资最好的心态可能是可以允许自己这个血本无归吧，对吧？就是因为这个股市我们也可以理解高跟低都是能接受的。 是， 当然了， 有心理，已经有心理准备、啊、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有心理准备，有个预期，而且不会因为这种被动开销去割肉，对吧？然后去在自己不可控的部分去影响到未来的这种收益的状态，所以他的心情就是好的。我觉得有一个适当配置的保险，可能这个客户本身带给他跟家庭的实际上是安心， 明白了。 对，如果现代人有安心的状态，可能未来对他的长寿也是好的，他可以很从容的去把这些状态带给他身边的人，然后真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用动自己不想动的钱，可能这是最基本的，我觉得是一个财富积累的一个开始吧。你才有这种主动权，对吧？ 是，我明白你大概的意思啊。刚才讲了这些，我大概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之所以拿保险在做理财，是因为它是从某种程度上是保障你的风险。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炒股票，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存在一定的风险。 对。 而我们首先买保险，就是要把这个风险给它杜绝掉。 对。 然后有了这个保障之后，我们才能更加游刃有余的去做其他的理财或者其他的投资。 对，没错。 而且刚才也讲到，可能作为现在很多人，我们今天关注到的，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高净值人群。对于这样一个人群，可能他的资产或者他的这样的一些储备，要比可能我们平常人要多一些。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不可能是有很大的这个现金流的。 对，没错。 但有的时候他就是需要这些现金流。 是。 那怎么办呢？买保险。买了保险之后呢，当你的现金流因为各式各样的风险出现问题之后，你不至于说拆东墙补西墙，而是直接就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其他的你的产业也好，你的投资也好，你的理财，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你用钱的地方都不受到影响。 对， 这是对你一个资产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没错， 这么来理解可以吧？ 对对对，您总结的相当精准。而且在这个风险管理的角度上来说，因为保险行业它是基于风险无处不在存在的嘛，所以呢，它的特点就是不定时间、不定地点、不定程度、不定花费、不定发生在谁身上，这些都是我们从个险的角度去跟大家探讨。就是不管您是不是有多少身家，还是就一个普通人，其实风险都是有概率的，是这样吧？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讲其他的，有了这些安排，然后我们再去考虑真正的理财性的保险，可能才有从谈起。因为理财型保险包括，我是说公正，就是它的功能偏重于理财的这类保险，实际上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类的功能就相对是少一点的。所以想到这儿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个人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在谈保险的这种从风险管理到这个财富积累的，实际上是要有整合的方案给到大家的。如果有一款产品什么都管的话，通常我是说一款产品，对，通常它真的未必真的能起到看起来那么周全的专业，所以找一家专业的公司和一个专业的顾问去做一个专业的沟通的时间，我觉得非常必要跟有效。 是是是， 对啊， 这个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很多次，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买一个就是一个产品就全部都包括了， 对对， 那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它是面面俱到，但是并不是每一项都能做到非常的精准， 对， 或者都做得很细化这样一个 程度。对，就是专业性的问题嘛。所以从整合的这种角度上来讲，我们是说刚才前三类的产品是要做一个打底的部分，而且不是家庭收入主体一定要有，而是全家只要是在可以，比如说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年龄允许的情况下，要全家都做配置，这是打底。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8:27，咱们也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财富大搜索》节目，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关于同时实现风险保障和财富积累啊，在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怎么来实现这样两个目的？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 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也会重点跟您来聊一聊如何购买保险，以同时实现风险保障和财富积累。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友邦保险的王鑫。王鑫你好。 你好。 上半时段我们大概其了解了一下，就是我们平常经常说到，比如说拿保险来做理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或者怎么样来通过保险能让您的财富更加的怎么说呢，稳健， 对 啊，或者更加的安全啊。其实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关注的基本上是算是一个高净值人群哈。 嗯， 这样的一个人群现在有一个特点，就以前我们了解到，可能对于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平时一些特点就是大手笔，比如说我们大投资，或者我们做一些风险投资，然后其他人跟。但是现在近些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到，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在投资方面也是比较趋向于一个什么稳健型，就是说我们想稳扎稳打啊。可能他们也意识到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或者也意识到这个财富在目前这个风云变幻啊莫测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世界当中啊，首先要保障它，你才有可能啊不断的壮大它。所以其实我觉得从这一点上也给大家很多的启示，在这个财富的保障方面啊，我们先不说怎么样它由小变多，首先我们就说把这个本儿给它稳固了，这个是不是现在也是我们这款保险或者这样一个类型保险重点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方向？ 对，您现在就是对这个保险这一边，尤其是理财型和其他相关吧，就是我们还有投连接保险，还有分红类的，这种都是属于这种理财型的相关的保险，有这种功能的。但是本身呢，保险这个产品来讲，一定会以人身为标的的。 嗯， 就是基于很多投资理财，其他不管是说这个人有多能赚钱的能力， 是 有多好的资源，有多好的这个头脑风暴，或者是他的独特眼光，就是都指投资这个部分哈。 嗯， 我们刚才讲的呢，就是说从重疾医疗还有这个意外的这些风险管理的角色，我们愿意给大家提供的是说周全，周全保障，就是未来不知道风险是什么形式，所以我们用周全来解决。那对应到这个 有这些周全保障的人群来说呢，这是一个解决现金流被动发生，如果有需求风险，这种被动的风险现金流有需求的时候，保险公司来做解决，对吧？ 嗯。 那这个钱你不用被动的花出去是一个基础。那如果人安安稳稳活到老，其实是非常有什么呀？是要一段长的时间。 是。 对，时间加复利呢，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种理财型的复利产品也是值得期待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定位做这个短期风险管理。我说的短期是我们指的短期，是说一旦出现了有风险发生，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那是由那种保障类的产品来解决你的现金流，对吧？ 嗯。 但是发生了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实际上这个收入主体就缺失，或者是没有了赚钱的能力。 嗯， 这个实际上才是我们看重的。就基于我们的话题是说关于管理跟财富积累的问题。 嗯， 你先有了一个不去被动花费的可能，保险公司来解决你这个钱的安稳的情况，但是这个钱还是要被运营的，对吗？ 嗯， 实际上就是家庭的收入主体来做，不论他做多大的生意。那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些中长期安排的产品，就是理财型的保险。所以一般我会跟客户去沟通这个角度是怎么讲。一般理财类的产品是什么？是我们更看重未来可以回得很长久， 嗯， 可以有很好的未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在做的一些理财类的保险，那我们可能是什么？是有一个交保费的动作。 对， 我更愿意跟大家谈是说，就像挖一口井一样，交保费很辛苦，可能你要不管这一敲下去，就是大保费还是小保费的问题。 嗯， 所以从就是我们今天要想高净值客户角度上来讲，也可以这么理解哈。不管钱多还是钱少，实际上在保险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是基于这笔钱你不用太着急用。没有风险，咱们不讲风险哈，咱们就讲说这笔钱你不太着急用， 嗯， 然后呢，你又希望未来在固定的时间能拿到相对多的利益，就是时间越长拿到的越多，是因为时间加复利收益，包括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健。为什么要找大公司有这种偿付能力的公司来去做这种安排呢？实际上是它有运营能力。保险公司是专门有一群理财专家的团队来做这些钱的打理，把这些钱来帮助我们去做生息，去做累积的动作，增值的动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保险家长们很喜欢。 嗯， 那如果他要是对应到有这种需求是什么？说未来我要给孩子可能教育的问题啊，如果他的宝宝很小，教育的问题啊，创业的问题啊，未来可能我们还有养老的问题啊。您看，如果我们去跟孩子的家长去讲，会说你创业，或者说你婚嫁，这个时候那可能就是未来二三十年以后的收益， 是 看起来会比较好。那这个就能跟大家就是普及一下哈，因为不管是高净值人群也好，还是普通家庭的爱好，很多客户都是认为说这个保险我希望它很灵活，又希望它很有保障，又希望它怎样怎样，就是在保险的这个功能与效用上来讲，真的要求蛮多的。 嗯， 但是很客观的讲，我们真的要看你选定的专属的产品的功能与效用。所以这又反过头来说专款专用配置的问题了。 嗯， 那我刚才讲的这种关于理财相关的，那跟大家提的一个原理就是说，在保险公司的投资理财的这些相关的费用不要着急用。 不要着急用， 对，一般都二三十年以后凸显了复利生息的效果，你可能拿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益的状态，那些其实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从那些产品的收益，从我们产品本身的设定上来说，是到时候你就能拿到那笔确定的钱。当然确定是相对的哈，比如有的年金类的保险，他会说你从第五年开始可以固定拿一些收益的部分。 是。 对，那这个部分是被保险人存活多长时间，这个好理解哈，就是你保障的那个人他只要活着就可以持续领，可能他的方式不一样，什么年龄啊或者多长时间领要看具体产品，但是他是说人只要活着你就能拿到这笔钱。所以有很多家庭对应到高净值客户也好，普通家庭也好，他们的意义是什么？是你在有交保费能力的时候，你给孩子就挖了这口井。 嗯 嗯，然后可能五年以后十年以后陆续再出水，但是你做完了挖井的动作，有的人可能就趸交了， 有的人可能是属于七缴的情况，但交保费一定是什么呀？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不会永远交下去哈。当然还有一些产品是需要终身缴费的，那就是看客户的选择了。但通常来说，现在更多的产品是有一个固定的缴费年限。你在有收入能力的时候，你把它交进来，持续的挖紧的动作。可能未来我们担心说，那我年纪大了，我不想再工作，或者说我不想再投的时候，那 OK 已经结束了。可是只要被保险人他活着，他生存的状态，他又可以固定拿年金，固定拿收益，那就有好多产品是配套的，那给到这个账户里面不断的累积生息，其实真的很值得期待的。如果要是你对这个未来的家庭配置有足够的信心的话，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这类的产品。它的好处有什么？我更愿意讲感受的东西是说，我们也许都不在了，但是孩子能够拿到这个保单，持续有一个账户，有一口井，想喝多少水的时候去进行这个对应的这种选择，它是有选择的，那可能还带着你这个钱是带着你的温度的。我觉得可能这种财富也是一种财富，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更愿意跟家长去谈这些，包括晚年我们年纪大了现在做准备，我们年纪大了大概要30岁左右了，因为一般真正的去选择保险产品的客户通常都是35岁左右45岁左右，大概这个年龄段。对应点我是讲给孩子做选择哈，因为那个时候也有宝宝了嘛。那如果在30年以后，这个保险它的收入就是这个账户哈，收入已经比期待的那个能拿到或者是更好的时候，那个我相信太平盛世讲保险嘛，这个我们一定会找一个非常稳健的公司来经营大家的钱。那30年40年以后值得期待，那个时候我们也已经是晚年了，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需要用到自己身上也是可以的呀，那不就变成养老金了吗？所以对应到这个财富，这我们讲的是积累嘛，我认为你积累多跟少其实这是一个概念的东西，但是你能明确的知道在未来孩子创业的时候，我可能用到这笔钱，我有的用。在未来可能我年纪大了，我需要养老的时候，我不用让孩子们给我钱去孝顺我，然后我也能拿到这个账户里头钱来做自己的身上的功用，也是 OK 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愿意去跟大家确认一个事情是说，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我们不仅要看到现在有赚钱能力，对钱的这种掌控，那未来不管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好与不好，那你都可以确定的拿到这笔钱，或者说拿到一部分账户里的价值，这些其实是蛮有意义的。 明白。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跟您分享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保险公司去做理财类的产品，你真的不要太着急往外拿，其实是因为时间加复利才能有更好的收益的部分。而且现在市面上有的产品就比较短期，就提醒大家一下哈，就可能说20年30年以后就终止了，觉得那类的产品真的就是你在开始交钱的时候是在做这个本金的动作，到它很快要有收益的时候，然后您就把账户清空拿回来了。很多人他不了解嘛，他觉得说，哎，你看这个多好，多少年以后，你看我就能把账户清空拿出来所有的钱。其实到那个时候，也许才20年左右，你未必一定要用那笔钱，然后你还可以有机会在那里累积生息继续缴费的话，那你未来的选择空间其实是更大的。而且在20年30年以后的积累，你的账户不动的情况下，它的复利的形式是陡增的，就是相对来说收益更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当中，就是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财富，就非常通俗的说，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嘛。就是您可以去做这个其他的基金的理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投资都没有问题，但这种保家底儿的钱还是应该放到保险公司相对的比例。当然这个就非常专业了，我们都会找一个时间去跟客户探讨一下他的资产的状况呀，然后他的负债的情况呀，然后他相关的这个未来的期待梦想啊，他可能都会有一些安排跟思路的部分。我们能保证的呢，就是有风险发生的时候让他的梦想不改变，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部分，然后再谈到中长期的安排，可能就更有人性化的体验。对，是这样。 是，刚王鑫大概讲了一下，就是在这个财富积累过程当中跟保险又有怎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时间加复利哈。肯定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就即便是我不做理财，我把这个钱存到银行多年之后，我可能也会拿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钱，或者说这个钱也会慢慢的生出很多。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单从复利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买保险它给你带来的这个利润 好像真的是没有那么大。但我们现在关注到的点是时间加复利，就是这笔钱我们无论是放到银行也好，我们买基金买股票也好，或者我们买保险，我们把这个钱放到这几个篮子里面，我们做一个比较，可能眼下来说这个复利保险不算高的，但是我们加上时间，这个时间我们不是说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我们把这个时间放到20年、30年，甚至是4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都不好说。比如说金融风暴啊，比如说什么贬值或者各方各面出的问题，但是你钱放在保险这儿，它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多少年之后，40年之后，它会按照一开始给你的承诺来给你。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到比如说关于理财或者说财富积累跟保险的关系的话，一定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关键词，就是时间加复利。如果一个保险的业务员只跟你讲，哎呀，你到我们这儿来买这个保险吧，无论是这个教育险啊，还是说这个养老金啊，我们这个利特别的高，他如果跟你们这么讲，不要听他的。他如果跟你讲我们利不高，但是时间加复利结合下来将是会是你一个最根本或者最优质的选择，我觉得这样说的话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对，浩洋，其实你不是专业人士哈，我感觉你的这个总结的能力超强。我想说的是什么？是对应到那个分红型、理财型这类保险、投连型保险，其实都是不能承诺收益的。 是 我刚才就是咱们探讨的部分是说，有年金的部分是可以有对应的，这是确保利益的部分。 对 对。 那还有就是分红的部分，还有就是对应到收益的一些演示的部分，保监会都有很好的这种约定，包括我们作为一家非常就是作为公司，作为这个对我们的宣导也都是会这样去讲，我们一定要合规。所以对应到分红的部分，我们几乎是不能承诺的，就是会跟客户去谈，我们要看的公司基本面，就是像你选合伙人也好呀，像你去就可能说通俗一点，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女孩子找对象也好呀，你一定要找一个你自己认为他的这个整个的比如说家族的这个三观跟你合不合呀，然后是不是门当户对呀， 没错， 然后对应到的这个未来的这些基本面好不好呀，可能这个更重要。因为我们对应到现在是有选择权的时候，然后可以去看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偿付能力，就一家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包括它的历史，这些其实真正的才是未来你能看到的未来当中评估很有加分的点。 没错， 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讲合规，然后讲这个偿付能力，对客户负责任的公司，它才能会帮助客户去做这些方面的这种更多的考虑，包括从产品设定上面来说都是非常有这种专业化的思考的。那说到 我通俗来讲，是不是你所谓这个偿付能力，我简单看就是这公司的规模大小。 不 是这样的， 咱们是专门有一个叫偿付能力的这个专业术语的。对，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那个看一看，了解这些相关的数据。这个是保监会专门在季度半年什么的都会有相关的这种数据给到大家的。 明白。 偿付能力才是真正的这家保险公司它的这种偿付嘛。对，就是偿是赔偿的偿，付是给付的付，然后对应到这个数据呢，这大家看到的这个数据结果是可以知道这家公司真正的实力在哪里。 实力，对对对 对, 对。 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公司大和小，我就是尤其是保险行业的公司其实都挺大的，要没有一定的准备金也都开不了保险，对吧？那就是这个规模就未必说做得很多很周全，就是什么都做，还是说都做专业，这个其实就是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本身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更看重的就是客户的钱是唯一的，他放在不同的，我是说那一份儿哈， 明白？那一个篮子里， 对对，他放进去以后，他解决专门的这种事情，这种风险管理的这种功能与效用，包括说他为了资产保全跟传承，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产品的设计是基于什么？这个收入主体如果一旦有风险发生，它的理赔杠杆非常高。就是因为现在它是年复利强的时候， 是。 然后如果有风险发生的时候，也许就是比如说对应到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收入能力哈，那我们就可以在现在有收入能力的时候，通过相对非常少的费用，能够拿到200万、300万、500万、1000万、几千万的这种寿险的这种标的，一旦被保险人出现了风险的可能，那不在了。或者是说那个就是没有赚钱能力的这种状况哈，它有对应的一个大笔的现金流的赔付， 本身体现的实际上是人身有价，所以就说到这个财富积累的角色了。我一直都在强调说，家庭的财富积累实际上人是主体， 没错， 对吧？就尤其是这个人的赚钱能力和他的这个聪明的 idea 这些相关的，才是一个主动的部分。也许是这代有，下代有，这代代传承都有，才能够提到这个积累的这个部分。所以每一代人，每一个对为自己家庭这个收入负责任的这种小伙伴，他们都应该去考虑的是什么呢？是说万一自己当下出现风险的情况，不好意思啊，这是属于职业特点，就是再讲财富的时候也会谈到风险。 这是没错的。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会跟客户，跟我们的这个想了解的这些准客户们去谈，说今天从人的保障上面来说，我们更看重您现在的赚钱能力。当然了，如果未来没有风险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反正现在这些费用我们会做一个专属的评估，你大概要拿出多少钱去做对应的，比如风险管理，这些方案的费用大概有多少。那对应到这个通过资产保全跟传承的这部分的理财型保险大概有多少，然后它的功能与效用就是来解决当下如果收入主体出现了这个 问题的时候， 对，这个风险的情况下，那大笔的现金流会不会直接由保险公司给付到家庭？那这个到底要做多高？其实这些都是有专门的这种测算的这种方法的。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很认真的去跟客户评估，比如说您的负债有没有，您的这个贷款有没有，然后就是包括您现在收入能力大概是多少，那5年10年以后呢，对吧？然后未来，尤其是那个汉阳，我问您个问题哈，你觉得孩子是负债吗？ 孩子是负债吗？这个怎么说呢？算是吧。如果是孩子的话，就算是。 这个就是，这是我愿意跟客户开个玩笑哈。其实很少有人去这么想，但是实际上，对应到有人他有勇气去养娃生宝宝，然后把他培养成人，其实没有算过账的。你要真正去算这笔账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没错， 因为本身他不赚钱，对不对？他就是一个现实负债，你只要养着他，就是在花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去帮客户算这些费用。那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是拼命的往前跑着去干嘛，去赚钱为家里面，对吧？ 没错。 然后真正说怎么去把它保全，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的话题，就是除了风险管理以外，那你的收入的这种能力也是一种保障的需求。所以我们会跟客户去讲这种比如说如果他现在没有风险，然后他做了一个很高的身价，那他交完保费以后，到60岁以后，或者是到退休年龄以后，他自己还可以转换成养老金，也是有可能的，他是一种选择权，对吧？那这类的呢，就是寿险功能更大一些，就是对应到家庭来说，还有避税的这种功能，避税的这种效用。那另外的呢，还有就是说，刚才我讲了，就是那种挖井式的这种，可以用通过年金的形式加分红的形式，是可以持续长期的，能够在你有生之年想用的时候拿到这笔钱，其实也是蛮开心的。就是这个部分，说你要想用你就用，你要不想用，你可以放在保险公司里头，时间加复利的累积生息，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资产的保全跟这个传承的一些相关的功能与效用，对吧？对，这也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就是它的，一说到这种理财类的产品，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可能跟其他公司都就是理财通道哈都没有的一种功能是什么？就是豁免的功能。这个我也想提醒一下大家。 好的。 因为从豁免的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这个收入主体不管是有多少财富的这种积累，但是你放在保险公司的钱，其实跟风险这边的对冲是什么呢？是说交保费，除非是趸交哈，一次性缴付掉了，你就看未来的收益就好了，就相对来说可能它就不存在豁免的问题。但是只要是那种期缴保费，尤其是坐在宝宝身上，或者是夫妻，现在双方都可以有豁免相关。就是万一有一方出现了身故或者全残的情况，这要看具体条款。我只是举这个收入缺失的例子。 明白，明白。 然后呢，你要是那个对应到这种选择是什么？可能有的客户就更看重的是这一部分，就是我把钱放到了保险公司，是为了我未来的资产的管理做一定的支持。 这个就是相对宽泛哈，就不管说未来它是做教育的用途，还是养老的用途，还是其他的用途，或者是就是我挖了一口井，未来我想用的时候去用，这些都是看它的产品。但是它交保费这个期间，其实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嘛，对吗？ 没错。嗯、 那它是承诺了，比如交10年、交20年，那万一在这个交保费的期间，这个收被投保人出现了这个对应没有收入能力的情况，出现了身故的情况，那后续的保费就不交了。然后由保险公司来，有的产品是这样，由保险公司来帮助你缴费，然后孩子所有的利益或者是这个被保险人所有的利益，他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保险也是一个很有亮点的部分，就是包括其他理财通道，包括什么，咱们就不讲股票了哈，就讲到其他什么，放到银行也好，放到基金也好，放到其他任何的地方也好，就哪怕你是说我去投资，说做企业做什么什么的，你不管什么都是需要人在人安好，有能力去掌控，对吧？ 嗯。 那如果真的突然间发生了这种缺失的情况下，它的豁免就起到了作用，因为本身如果还没过完缴费期，这个费用也不会太低，对吧？因为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角度你要有一定的本金，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豁免功能触发了，实际上对财富也是一种支持。 没错。 对，嗯，对。 今天这期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啊，刚在这不到一个小时节目当中跟这个王鑫确实也聊了很多啊，确实也有很多这个意犹未尽啊，希望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能再请你到节目来，我们再聊聊跟保险有关的话题。 好，谢谢浩洋，很荣幸。 嗯，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啊，感谢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